第31集，我吃醋了。我作为会场上被媒体聚焦过最多次最靓的仔，还帮25岁的李宇征维护了他媳妇儿的名声，我给自己打个满分，不过分吧？我事无巨细地夸了自己800字，没一个字是季行辰想听的。季行辰嘴边带着浅笑，眼神冷冷地看着我，审讯犯人似的。 你跟人动手引爆全场的事迹，怎么不展开讲讲？ 我理直气不壮地交代起案底。我没打架，我就跟你们家一个亲戚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。 半点摩擦都不能有。你就算心态19岁，也是一名成年人了。你该自控你的脾气。 是他在那阴阳怪气的挑事儿，我本来能忍，但是他说你，我忍不了。季行辰其实已经听过事件的始末了。偌大一场商谈会议，人多口杂，有人用手机拍摄会场时恰巧录下了这句毫不收敛的爆言，虽然没拍到画面，但也作为一件新鲜事儿，在圈子里引起了范围性的传播与调侃。关于盛记的总裁与爱人是真爱还是真爱踢球这件事儿，季行辰虽然板着脸，总体语气却是温和的劝说。 我跟他不算是亲戚，在意那些无关人士的评价干什么？ 可他瞧不起你，他又算什么东西啊？凭什么因为取向瞧不起你？反正我不许有人说你。那人那么得寸进尺的嘴欠，显然不是第一次做出这种招惹，那么怨妇的语气也并不全是因为家门不幸。25岁的我当然也对闲言碎语做出了回击。 你当你们公司和他们公司是怎么成为敌对关系的？ 天凉王破那套我悟了，财路上的打压可比物理层面的打压肉疼多了，不过那货竟然还能蹦跶起来。25岁的我还是不够努力，我上进工作的动力又加了一条。季行辰深深地看着我。 那你又是出于什么心态维护我的？ 我们毕竟还是名义上的伴侣，对待朋友仗义是最基本的，好吧？所以我们以后还能接着当朋友吗？我在话里放了个语言圈套，想和季行辰发展友谊，可季行辰并不上我的套。季行辰没头没尾地问道， 你和你那个姓沈的初恋还在联系吗？ 在联系，不过我暂时只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。季行辰从凶巴巴地盯着我，转为恶狠狠地盯着手上的戒指，不知道嘲讽谁似的冷笑了一声。 暂时，全都是暂时。 我和季行辰对彼此的关系都拎得清，但又剪不清。我和他之间像是存在着莫名的磁场，他一心情不好，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我。你怎么就生气了？ 我没生气。 我将两根手指放到嘴角两边，将嘴角向下扯。 你表情都变成这样了。 我其实知道，或者说能理解季行辰在气什么。最早定下时限时，我就跟季行辰说过我会去追求真爱。季行辰也在清醒地从这段混乱的关系里抽离，然而约定本身就是另一种期待，他的无理取闹在熟悉起来之后也变得合理了起来。季行辰刚刚抛出的那道二选一的生死局一下变成了他和沈鱼，但沈鱼是份隐藏试卷，我暂时还给不出答案。我都不谈爱情保持中立了，光是和沈鱼交个朋友还不行吗？季行辰果然不想跟我交朋友。 你爱和谁当朋友是你的自由，别再说什么跟我交朋友这种让我无语的话。 不当朋友就不当，我还不稀罕。我稀罕。那次谈话后，我觉得我跟纪星辰之间的隔阂明显加深了，实心砖拌水泥，一砖一瓦砌出来似的，比家里上下楼层的墙体还厚。不过纪星辰态度虽然冷漠，但还是会每晚绕过这堵墙给我送一杯温牛奶。然而他的冷漠却多了几分实质感，周末在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除去一起吃饭外反倒没什么交流，工作日在我公司待的时间也明显变少了。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从最初浑水摸鱼随意维持人设，到沉下心思自愿承担起分内的职责，可以逐渐处理工作。那次谈话被批过脾气差劲之后，也把自控放进了脑子里。纪星辰辅导出成果后放手我这边的事儿，从某种角度看是对我的认可。然而每当独自在办公室里看到边上空下来的椅子，我心底却总觉得空落落的。我还挺喜欢他这个来串门的邻居的。送走合作商后，乔秘书跟我说纪总过来了。我听了一耳朵合作商的抱怨，像团易燃的甘草似的，心情立刻岁月静好地舒展了开来。纪行辰与一名衍生的男青年一同搭电梯上来，赶时间一般边走边与那名青年附耳交谈着什么。那名青年有副清隽俊逸的相貌，黑挂在胸前的工牌距离太远看不清名字，身高与纪行辰比肩。也不知道聊的什么掩人耳目的话题，从侧面远看简直像要亲在一起了。我狠狠地一皱眉，被职场性骚扰过的我第一反应就是生气，这又是哪来的男妖精，我要在公司里发全体通知，勾引老板的一律开除，勾引纪总的本老板亲自开除。我对着还在咬耳朵的两人指指点点。乔秘书，等下你去通知那个员工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哼，我们公司有我一个门面就够了，多给他开几个月的补偿金。乔林前一秒还腹诽职场似朝堂，伴君如伴虎，而后眨了一下他科梁显微镜般视力 2.0 的眼睛，画着精致唇妆的小嘴，欲言又止，只言又欲。乔玲怕被纪行辰听到似的小声逼逼， 李总，这件事儿您估计要和纪总商议一下。 中高层员工里没这号人，我还不能当家做主了，我还开不得了。 那人是纪总的助理，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 严控竟然是纪行辰。我身边的助理和秘书都是女的，他搞这么个年轻帅气的助理放身边是几个意思啊？我突然想起上次来酒店送衣服的似乎就是这个所谓的特助，这个人是不是连纪行辰穿什么尺码的衣服都知道？纪行辰，我需要一个800字的解释啊。替25岁的我问的。